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凭借着八蛛矛来施展自己的鬼影迷踪，如果不是低级魂技的辅助，他现在已经撑不住了。唐三明白，以月刃的锋利程度，不论是自己的第几魂技都不可能困住邪月。他现在要做的，一个是消耗对手的魂力，另一个就是耐心观察对方的破绽。尽管正面打不过对手，但好在对手暂时不能够施展其他技能，这就让唐三不必担心突然的攻击。从邪月没有让红雾笼罩他们本方中人就能看出，妖媚技能对于他们自己人也是有负面效果的。突然，邪月架开八蛛矛两记攻击后猛然回身，在他手中的两柄月刃突然有一柄电射而出，继续旋转之中飞了出去。唐三的心跳顿时漏了一拍，凭借紫极魔瞳，他能够清晰地看到那月刃在空中带起一条弧线，直奔戴沐白切去。从月刃飞行的角度和速度，他就能看得出这一击有多么狠辣。哪怕戴沐白有白虎金刚变和白虎护身杖护体，也不可能挡得住60级魂力附加的锋利月刃。 沐白，小心！ 八蛛矛骤然插入地面，再推着他的身体闪电般弹起，直入空中。邪月这柄月刃甩出的方位是极其阴险的，首先就切断了唐三连接在戴沐白腰间的蓝银草，令他无法救援。红雾虽然没有笼罩住那边的战团，但距离也很近，突如其来的袭击令还在正面和燕对抗的戴沐白措手不及。燕与邪月配合也不是一两天了，唐三那一声厉喝不但提醒了戴沐白，同时也引起了燕的注意。双手猛地砸向地面，燕身上的第四魂环爆发，空气似乎突然变得粘稠起来，扭曲的波动，燥热的气流令每个人都宛如踏入泥潭般迟滞，一个个岩浆翻腾的气泡不断从地下涌出，吞噬像史莱克七怪。戴沐白听到唐三的声音，身体第一时间向前扑，他已经感受到了背后那令他毛孔收缩的寒意，但是燕发出的第四魂技就是针对他这个方向的，巧妙利用对手的迟滞，往往就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史莱克七怪在计算对手，对手又何尝不是在计算他们呢？身为黄金一代的领袖，邪月在开始时虽然被唐三算计，但他很快就明白了唐三的目的，表面上不动声色地向唐三继续发动强攻，但他已经改变了策略。眼看着月刃距离戴沐白就只剩下几米了，邪月仿佛已经听到了对手骨骼在月刃切割下破碎的声音，甚至在他脸上都已经能够看到残酷的笑容。就在这时，一层层黑光骤然从戴沐白脚下升起，那是一根根蓝银草。蓝银草升起后立刻凝结在一起，变得极其坚硬，不但将外面的气流挡住，同时也在戴沐白周围布下了整整七层屏障。唐三已经顾不得魂力消耗了，万年魂环之蓝银囚笼发动，一共七层蓝银囚笼直接落在了戴沐白身上，刺耳的摩擦声在月刃与蓝银囚笼接触的瞬间爆发，一边是强横的魂力支持，并且经过武魂融合技增幅的月刃，另一边则是前所未有的第四魂环万年魂技。究竟谁会获胜？一道接着一道，蓝银囚笼在月刃的旋转摩擦中破碎，但月刃上蕴含的红色光芒也在明显削弱。在半空中的唐三并没有闲着，身体从天而降，八蛛矛伸展开来，直奔邪月而去。八蛛矛加上四肢，唐三最多可以从12个不同的方位攻击邪月。表面看去，邪月已经被压制，处于下风，但在这一刻，邪月充分显示出了他作为武魂殿黄金一代的强悍。他只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破解了唐三从天而降的威势。只见他的身体闪电般旋转一周，另一柄月刃冲天而起，高速旋转中朝着唐三切割而去。月刃上释放着刺耳的尖啸，论冲击力，竟然比袭击戴沐白的那一柄还要强。看到那柄袭向自己的月刃，唐三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发现哪怕在自己紫极魔瞳的锁定下，那柄月刃的速度依旧非常恐怖，而在现实中那柄月刃后面竟然带起了一连串残影，唐三立刻就判断出这月刃的切割力甚至连自己的八蛛矛也挡不住。 此时战局的另一边，唐三帮助戴沐白防御的七层蓝银囚笼全部破碎，但那柄月刃也已经后力不足，戴沐白虎爪利刃弹出，而那柄月刃几乎在他与虎爪接触的一瞬间就消失了，重新出现在邪月的手中，一抹冷笑浮现在邪月的嘴角处。 比赛开始到现在，终于进入我的掌控了。你能在妖魅中看到我又如何？让我占据了上风，你就不会再有任何机会了。 半空中的唐三看到戴沐白已经化解了危机，虽然在拍掉对手月刃时被燕一拳轰飞，但以戴沐白的实力应该没有大碍。燕也同样被赶上来的朱竹清一记幽冥斩劈出数米，外面依然难分伯仲。月刃的尖啸声以及上面越发妖异的红纹都带给唐三莫大的压力，眼看着月刃破空而至，自己的身体就像是被吸引了似的。唐三张开的双臂猛然回收，同时身体在半空中飞快偏转，左手猛地甩出重达500斤的昊天锤，直接迎了上去。轰然巨响中，昊天锤与月刃几乎同时飞出，邪月脸色微微一变，右手一招，左手挥出，半空中击出的月刃悄然回到他掌控之中，而另一柄月刃却又已飞了出去，再次奔向唐三的身体，同时重新回到他右手的月刃也紧接着被抛了出去。 就算你能用昊天锤抵挡我的月刃又如何？你的昊天锤只有一柄，而我的月刃却有两柄，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抵挡我这一前一后的攻击。 月刃对于唐三来说就像是大号的回风柳叶刀，看着那如同流星赶月一般弧线飞来的两柄月刃，唐三内心苦闷。 堂堂暗器大师竟然被对手当成靶子。 身体在空中下坠，唐三此时变得极为冷静，紫金色的光芒从双眸中喷吐而出，同时双手也已经变成了玉色。 我不能使用暗器，现在只能靠召回的昊天锤，如果手握昊天锤去磕飞对手的月刃，必定会受到创伤，绝不可取。 瞳孔骤然收缩之间，唐三出手了，依旧是昊天锤，这次不再是直飞，黝黑的昊天锤在空中滴溜溜地旋转起来，看似缓慢，却正好迎上了第一柄月刃。和之前的情况相同，昊天锤与月刃同时磕飞，但神奇的一幕出现，那磕飞的昊天锤竟然在空中拦截到了另外一柄月刃，再次发生磕碰。尽管这次力量已经不足，但也足以令那柄月刃改变飞行的方向，斜斜地飞了出去，无法再威胁到唐三。 这不可能，难道是巧合？ 这当然不是巧合。唐三凭借着紫极魔瞳的精确判断，以及第一次磕碰月刃时昊天锤反弹的速率，从他所需要的角度磕中对手的月刃，在旋转中改变反弹方向，这才能够以一击二，成功地击飞月刃。在唐门的暗器手法中，这叫做一石二鸟，本身并不是什么高明的手法，但难就难在唐三此时使用的这件暗器重达500斤，对控制力的要求很高。两柄月刃重新飞回了邪月手中，唐三也已经落地。在这次对抗中，双方又打成了平手，谁也没有占到便宜。邪月有些愤怒了，尽管对手有魂骨，但他现在却是结合了自己与胡列娜两人的力量在战斗。 从唐三的动作魂力已经反应上来看，受到妖魅技能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可就算如此，我魂力比他高上那么多，这么长时间还没办法击溃他吗？不，这绝不可能。 宛如人妖一般的邪月瞳孔开始剧烈收缩，握住一双月刃的手青筋暴露，双臂缓缓向身体两旁伸展，月刃展开合成了一个圆形，凝视着唐三，他的目光就像是要择人而噬的魔鬼一般。唐三依旧平静，能够在妖魅结界中不受影响，不只是因为他背后的八蛛矛，还因为他有一双帮他看清一切的紫极魔瞳，以及一对能够听声辨位的灵耳。 你是第一个尝试我自创技能的人，能够败在我的自创技能下，你应该感到荣幸。 你还没赢呢。风啸天当初对我用出疾风魔狼36连斩的时候，应该也是你这样的想法，他的结果你看到了。 哼， 风啸天那种菜鸟也能和我相提并论吗？我的自创技能是没有破绽的。领略吧，圆月。 邪月动了，他的身体宛如旋风一般，刹那间他整个人和两柄月刃几乎同时消失，出现在唐三面前的只有一个巨大的白色圆盘，没有任何声音，似乎所有的声音都已经被那圆盘所吞噬了一般，唯有妖媚结界中的红雾如同漩涡一般围绕着那白色的圆盘旋转。为了战胜唐三，邪月终于用出了他的必杀技。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黄金一代中的魁首，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自创技能，在武魂融合及妖媚中施展这个技能就是他的最强一击。凭借这一招，他亲手击败了自己魂力达到68级的老师，从而被公推为武魂殿年轻一代的第一人。圆月听上去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汇，可此时展现在唐三面前的却是一个毫无破绽的自创魂技。圆形是最为圆满的形状，没有任何破绽的形状。那个白色圆盘其实就是邪月带动自己的两柄月刃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旋转所致。唐三知道，在施展了武魂融合技之后再全力施展这个技能，就算邪月获胜了，他和胡列娜的魂力也应该所剩无几。可此时他真的产生了挫败感，因为他清晰地感觉到眼前这个技能并不是自己所能抵挡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